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如果您现在开车在路上的话，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 FM98.2 AM927，关注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档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当然您还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来看到珊珊今天貌美如花的样子啊， 压力好大。 嗯，还可以， 没有貌美如花，今天简直就是邋遢的不行，我觉得连脸都没洗、 啊、有吗？没有吧， 有， 我感觉 脸都没洗， 我感觉状态很好， 挺好挺好， 比昨天状态好多了， 真会说话。 嗯，还要给大家注意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改了名字了、 嗯、哎，对， 从982魔力工厂改成了关爱青年计划。 嗯， 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上将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会奉献给大家，大家拭目以待吧。 我看到在花椒直播间有位朋友将来了，是不是一家？祝两位主播好，早上好。 这个宜家好啊，当然我先给大家聊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 哎， 大家一定要扫我们这个 关爱青年计划， 对，一定要扫我们这个二维码，就是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啊、关爱青年计划里面会有很多精彩的服务性的好玩的有趣的这种关于青年的一些关爱青年的东西吧，给大家分享。 我们都是特别需要关爱的人。 对。 像刚刚陈旭在那个微信直播间里问说，说哎，打开微信公众账号吓我一跳，怎么改名了？有人问了，说陈旭就问了，说为什么改名了呀？ 因为982魔力工厂已经这个破产了。接下来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是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我们频道的志勇同志啊，他在维护这个公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这个公号吧。还是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右下角还可以点视频直播，依然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 频道说哈哈哈，把电源给我拿下来，我要生气了。 主要是因为我听不见声。我真不知道这声在哪儿。好，现在能听到了。嗯， 不是，你得关爱你的同伴，你自己聊的时候特别的惯性。现在能听到了是吧？嗯。海南月广播945频道说哈哈，你哈哈来是什么？是说我们那个982魔力工厂破产的事儿吗？ 对， 是不是啊？ 你知道厂长是谁吗？ 厂长就是我身边的张大叔，给你这个张悦。 我完全听不到声，然后特恐惧，我 给你。 没有，不行，好，有 我不要， 有声了，有声了，有声了。海南朋友啊，向你问好啊！ 真的是，我真的马上就要打张悦了，你们要不要聚起来看一看？要不要聚起来看一看珊珊虐张大叔的事儿？ 开始我们的资讯吧。 嗯， 你到底有没有稿子来给？ 好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先说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啊，这张悦选的，他说大家是否支持影视剧翻拍？为什么会选这么一个互动话题呢？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大家有事没事就聊着呗，行不行？看看今天的资讯啊，看看第一条关于气温的问题。你笑啥？ 没事， 有事儿没事就聊着这种随意的态度，对不对？是不是这种就是根本不是很想把这个互动话题搞起来的这种随意的态度？ 就是觉得青年说如果不黄的话，天理难容。 就照黄了做。 好吧，来，我们来说说消息吧。本周的气温依然非常的低、 哎、你稍等，对不起打断你一下，我刚才不是问，反正大家有事没事就聊着呗，行不行？945频道说行。走的就是这种随意的风格， 我跟你说这节目没法做了。 他还说开始吧。 开始吧，好的， 先说一些有趣的资讯哈、嗯、对大家比较实用的一些资讯。嗯， 首先来说说天气方面吧。本周的工作日期间，北京的气温依然非常的低，其中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度 到七度之间，那么夜晚的最低气温能够达到零下七度到零下五度左右。预计今天、明天和星期五还将有冷空气来到我们北京，尤其是明天的晚上，天气更是达到一周的最冷的时候。 但是说实话，这周其实是已经回暖了的。我印象当中上一周特别特别的冷，然后这周是慢慢的开始气温有点回升了。但是呢，这个从今天开始，空气污染程度呢将有所减轻。周三开始空气质量转好，提醒大家北风加剧了空气干燥啊，这期间要特别注意多喝水，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防止上火而生病。还要像我一样。 接着再来说说18年春节租车出游返乡非常的火爆，建议提前一个月来预定啊。再来这个租车出游啊，返乡会成为继火车啊、飞机的最后的主要出行方式了。实在就买不着票，买不着飞机票的时候，咱们就开车或者租车走了。但是春节租车在全国的各线城市现在都是供不应求，部分城市前一周的预订率就高达了80%-90%，热门的车型早早被抢光。提醒大家，春节无论是返乡还是出游租车，最好提前一个月来预订，预订越早，价格会越便宜，而且选择的车型会更多。 哎，对，那另外呢，神州境外租车业务预订呢已经开放了，用户可以登录神州租车网站或者 APP 查询车型以及价格。据悉呢，春节期间预订美国、西班牙、泰国、新西兰，哎，怎么都知道我要预订哪些国家的呢？我都打算订一辆，最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就是我都打算订一辆，但是我就不开。 咱们这儿特别像广告，你知道吗？其实咱们跟神州租车啥关系也没有啊。 你看，他又强调一遍神州租车。 啥关系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啥不跟要去宣传他八点，反正就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资讯吧。 是的。 万一呢？万一大家要出去玩呢？ 好的， 是吧？来，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啊，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资讯。体育方面的资讯我特别喜欢播，因为呢，就是经常很有趣。哎，昨天播一个篮球运动员叫什么来着？四个字儿的，什么什么什么？ 生生让珊珊掰成了两个人。 哎，什么来着？那个四个字儿的篮球运动员，什么朱翔？ 朱翔什么林和吧？ 这什么跟什么呀？反正就是特别奇怪的四个字啊，特别正常的四个字。什么亚丹、亚翔？大家应该知道吧，知道的话欢迎在直播平台上跟我说一声哈，在我们的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告诉我那个四个字的篮球运动员的名字到底叫什么。那继续看体育方面的资讯，先来看足球好了。换一个说，昨天呢，男足 U23 亚锦赛 A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展开了，中国队在先进一球的大好形势下，1-2被卡塔尔队逆转。上半场姚军胜为中国队取得了梦幻开局，但是随后何超被罚下场。莫艾兹阿里头球破门扳平了场。你来， 不是， 好累呀。 扳平了场上的比分。下半场的时候，莫艾兹阿里再进一球反超比分，最终 U23 国足不敌卡塔尔，无缘出线。稍后的8:25的时候，我们还会连线搜狐体育的评论员来评论啊，这场比赛，包括比赛这个其他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在 A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以1-0小胜阿曼队，那么这样卡塔尔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携手晋级8强，而中国队以1-2的战绩无缘淘汰赛，结束了本届赛事的征程。网球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网坛的开年大戏，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正式开赛。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除了欣赏纳达尔还有大威廉姆斯啊等等等等多位的顶尖球员的首秀之外，今年啊几位中国金花的表现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澳网首日的较量中，一段有段盈盈、张帅、彭帅和王新宇四位中国金花登场，其中16岁的王新宇无疑是最令人期待的明星了。 对，那去年年底呢，这位2001年出生的小姑娘，哇哦，01年出生的小姑娘多大了？01年出生的小姑娘 16岁 啊，我16岁，成了一匹黑马 而且是一黑到底，在2018澳网亚太区外卡赛中夺冠，那成为了大满贯成年组正赛阶段当中最年轻的中国球员，被称为中国版的莎拉波娃。昨天呢，16岁的王欣瑜站在了大满贯成人组的舞台，与那些姐姐和阿姨们一同同场竞技。那他的对手呢是比大自己11岁的法国选手科内特。虽然这场对战呢并没有奇迹，王欣瑜最终没有战胜他。不过呢，王欣瑜在墨尔本公园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此后呢他还会以这个赛会二号种子的身份参加青少年组的女子单双打比赛。 你看人家多厉害，对吧？人家成年和这个青少年两个组合都可以打。我可以打青年的，这个我也这个成人的，我也可以打这种青少年的组合。 对， 是太 阿姨，阿姨，虽然我这个成年组没有赢你呢，但是我待会儿去青少年组跟你闺女打，母女俩赢一个就行。 对，太这太牛了，这有点像那个少年班，就是在北大读少年班， 对， 就是 少年， 对，就是 都喊他们牲口， 你 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是你还在上这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在上大学了，是吗？ 对啊， 对， 就是他们特别难谈恋爱，你知道吗？ 啊， 我有一个那个，这还得叫师兄，真的是服了，比我小好几岁。然后他就是那种什么十三四岁进的北大，反正很小很小，然后又直博，他所有的女朋友都比他大4岁。 哇， 因为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同班同学都比自己大4岁。 好了，我们还是再来关注我们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吧。虽然小将王欣瑜战败了，但在昨天的澳网比赛中，另一名中国金花张帅则以2-1逆转了美网冠军史蒂文斯，锁定了胜局。那么在晋级第二轮的时候，张帅也送给史蒂文斯跨赛季的8连败。史蒂文斯自去年赢得美网冠军后，至今一场没有胜。 哎呦，在昨天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段盈盈以6-0、6-1横扫马里诺，成为了本届澳网首个取胜的球员。那在第二轮当中呢，段盈盈还将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 哇，这个太经典了啊，再来一遍。 新科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是不是？ 此外呢，首个比赛日也爆出了不大不小的冷门。2017的赛会亚军，大威廉姆斯以4-6啊，5-7不敌瑞士人本西奇，那么首轮出局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搜狐特约的体育评论员郝建啊，郝建现在已经连上了我们的这个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视频，能不能听到声音？郝建你好。 Hello， 郑哥你好。 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好像在系统里面听不太到哎。 哎，这是什么情况呢？现在，稍等我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啊。 问一下大家，咱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能不能听到我们今天的特约评论员郝建的声音？因为今天有很多体育方面的资讯，也希望听一听这个专业体育评论员到底有什么样的评论。这也是我们这个青年说的一个特殊的板块。每次节目呢都会找一位跟青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员的身份，青年观察员的身份来跟大家连线。 郝建现在能听到声音吗？ 可以。 可能话筒里进不去啊。导播老师有没有什么情况？导播老师挥挥手说。 别问我。 可是现在这个连线非常的，哎呦，我看看可不可以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说这个事儿。郝建能听到我们声音是吧？ 对，我可以听到。 好，那就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大家说说吧。这个我们接下来有请搜狐体育特约评论员郝建来给我们讲讲本周体育方面发生哪些大事儿、小事儿。 OK， 那我就是用时间顺序来说吧。这个周末先是结束了 CBA 的全明星赛，然后最大的亮点就是跟之前不同， CBA 的全明星赛不再是像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盛宴，它是跟这个球迷啊，尤其是学生群体更加的贴合啊。这次的全明星赛的一个亮点就是请到了很多 CUBA 的学生球队的球员来参加，包括这个新锐赛啊，是清华北大的校队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技巧挑战赛、三分大赛和扣篮大赛当中也都有学生的球员来参加，并且呢扣篮大赛的最后的冠军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学生球员获得的。 所以说这次走进学生的群体啊，使得整个的这个 CBA 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啊，也更加的和校园篮球结合起来，可以为后来的这个 CBA 的整个的基础的力量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嗯，那除了篮球方面的消息，有没有其他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要跟我们分享？还有我想问一下郝老师，就是咱们中国篮球队有一个那个四个字的篮球运动员叫什么来着？ 四个字希热丽江吗？你说是新疆那个？ 对 是吗？ 对，就是他。 是他吗？ 希热丽江啊，新疆那个希热丽江。 丁什么？丁。丁彦雨航，丁彦雨航，对对，我昨天播新闻的时候念成了好，丁彦和宇航也将。 对，丁彦雨航是现在就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球星，而且他下个赛季很有可能直接登陆 NBA 的这个独行侠队啊，现在改名了，小牛改名叫独行侠了啊。 哇哦， 哇哦， 好嘞，我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朋友，也在提醒我说是这个丁彦雨航。 嗯， 那除了篮球方面的消息，要不要再分享一下其他这个方面的体育资讯？ 哎。还有没有？ 好的，就是我特别想分享的，就是昨天下午的这个U23的比赛。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了，确实感觉这一周的时间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就是第一场比赛3-0赢了，感觉啊，我们的U23的政策是不是真的起到了效果啊？就开始这个觉得足协特别的厉害。但是后面两场比赛接连的输球，确实有一种梦醒了的感觉。可能有些人会说啊，这个梦醒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我们整个在做梦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收获。昨天比赛其实主要是分为两点吧，第一点是这个裁判员的一个判罚受到了很多的争议啊，这一点的话确实7张黄牌1张红牌对中国队的这个心态的影响是特别的大，也是导致了最后的一个先进球然后被逆转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在比赛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裁判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个球员的状态啊，包括对方的球员的一个状态的提升，所以说这裁判只是其中的一个困难吧。然后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克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昨天的比赛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队的球员在裁判判罚之后情绪几乎是失控的一种状态，跟裁判都有身体上的接触，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是不职业的一种行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U23的小伙子还需要去提升自己的职业性和纪律素养。 嗯，就是心态上还需要加强。 对对对，心态上需要更成熟一些。 嗯，郝建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体育资讯给我们带来吗？ 好的，这个周一凌晨啊0点结束了一场英超的焦点战，就是利物浦在主场和曼城。这场比赛的意义在于曼城之前是保持着英超的不败战绩啊，这一场比赛是强强对话，最终呢是利物浦是4-3啊战胜了曼城，解除了他们的这个不败金身，英超的不败金身。然后呢这场比赛也是过程是跌宕起伏，两个队的进攻的节奏是非常的快，然后球迷也都是享受了一场非常棒的一个盛宴。然后最让人感觉就是激动的啊，就是这个利物浦是4-1领先在下半场，但是最后时刻曼城连进两球，然后让比赛的这个悬念又重新回来了啊，所以这样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英超的这种激动吧，激动人心的这种氛围。 嗯，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今天再过大约半个小时啊，就会开始的这个奇勇大战啊 ，NBA 的一场焦点战，也是上个赛季的这个总决赛的一个重演吧。啊，这场比赛之后，小托马斯来到了骑士，然后给骑士增加了一些新的变化啊。不过最近骑士这段时间状态并不是太好，而勇士这边依然是保持着西部的一个霸主的地位，所以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受这个 NBA 球迷啊篮球迷的一个期待。所以半个小时之后，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好的，感谢郝建带来那么精彩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和评论啊！也希望你能够一直和我们的这个青年说保持密切的连线啊！ 特聘你为青年说青年观察员。 每周的每周二的时候，我们都和郝建一块儿来连线，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大事小事。好了，就这样了，郝建再见。 嗯，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喽。啊，以及我们的青年说，这样吧，咱们待会儿呢马上要到达8:30的时间了，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一段片花之后呢，也送大家一首歌曲。最近是比赛季 ，It's Show Time， 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哈。咱们这样，咱们还是先来播一段儿片花，一会儿继续回来我们的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内容。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铭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珊珊、我就是坚持不说我是青年珊珊我是少女、 我们先来不跟他这个继续纠缠了，我们先来给大家说说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好的，少女告诉大家 FM98.2 AM927 在收音机上开车的时候您可以打开收音机直接就可以听，还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啊，来看到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最关键的是还可以在微信上打开微信搜索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啊，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打开以后的右下角就可以视频直播，看到我和珊珊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同时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会及时和大家回复的。 我看到了在这个花椒直播的直播间里面呢，主播养帆说哦英文歌，还有这个海南音乐广播945频道也说哦英文歌，对英文歌，还有交通 FM954、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吗？就是一个地区的不同的广播是吗？是这样的，那个你们要是喜欢听中文歌，我就给你们播中文歌啊，可以告诉我喜欢听什么类型的好不好？然后包括朱古力豆说了，说这两天珊珊一直坐在豆根的位置，是变成豆梗的角色了吗？倒是没有什么变不变角色啊， 就珊珊根本就不是豆梗， 我就是梗， 对梗， 梗本人是吧？捧豆结合，自捧自逗。 好，我们还是再来接着说消息吧。 好啊， 不然说不完了，好吧？接下来关注的是娱乐方面的消息。 那就不说了， 本周五的时候，由李冰冰、凯南·鲁兹、史黛夫·道森、吴尊等等大明星主演的动作冒险电影《迷巢》即将上映。那么李冰冰不是范冰冰吧？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在大荧幕上出现了，很多的观众都表示已经等不及看到李冰冰了。对此李冰冰说，其实自己每年都在拍戏，只不过拍完以后啊，电影剪辑的时间比较长，因此这个好像已经息影两年的感觉了。 但是他也说了，说这个拍好电影的确是需要时间的打磨啊，他特别理解这种制作团队。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吧，电影呢叫做《迷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李冰冰饰演的是一位剧毒生物学博士，哦，好有意思啊。然后当得知吴尊饰演的弟弟意外失踪之后呢，便不顾一切的前往失踪地营救弟弟，那在各种剧毒生物的侵袭下绝地求生，率领众人一路开挂打怪。 哇，但是吴尊在片中的这个形象也与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啊，脸上画了被蜘蛛咬伤的特效妆容以后显得非常的生猛啊，有人被称这对野生花美男。再次提醒大家，电影《迷巢》上映的时间是1月19号，就是本周五。 哎，对， 带上自己的男朋友和女朋友，或者别人的男朋友、女朋友啊，到电影院里去看一看。 挺好，挺好，我就喜欢后一种选择。说完了电影，来看看电视的消息吧。那据悉呢，新版的这个《寻秦记》将在1月18号的时候呢，在优酷独家首播了。主演呢包括陈翔、郭晓婷等等。据悉，新版的《寻秦记》翻拍自 TVB 的经典一个电视剧啊，那故事呢发生背景是2050年， 哇，2050年， 嗯， 天才宇航员向少龙开飞船搭客旅游的时候呢，一不小心穿越了，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这个战国时代。从预告片当中可以看出呢，新版的寻秦记欢脱的这个语言特色是一大亮点，应该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一个语言习惯哈。 没错。 那在紧张的剧情之下呢，幽默的台词让粉丝觉得哎挺好玩的，直呼过瘾。 嗯， 那对于很多观众来言呢，原版的寻秦记呢是穿越剧之首，古天乐饰演的项少龙这个形象呢也深入人心，因此这一次陈翔出演项少龙也引来了一些争议啊，这到底他能不能超越原版呢？ 嗯， 新版能不能再续原版的一个辉煌呢？我们还是要等这个1月18号的时候再见分晓。 嗯，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的问题？ 对， 嗯， 这个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就是 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特点啊，我跟你们讲，这个两个主持人呢，就是那种看谁先说话， 对， 经常出现那种，好，你说好吧？ 歌手什么时候说呀，珊珊姐？歌手一会儿就说， 歌手什么时候说？ 我是歌手吧？ 啊，他说电视节目的事儿是吗？ 对， 最近要上新的一季歌手了吗？ 嗯 嗯，说完了。 你都不知道吗？昨儿个咱们刚说完啊。 啊，是吗？这就是新闻的，你看对我的这个影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嗯，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吧。提醒各位，1983年到1992年出生的朋友啊，1983年到1992年出生的朋友，要注意自己的二代身份证是否在今年即将过期了。如果需要换证的，应该及时去办理，否则可能无法去乘坐火车、飞机了，还可能无法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等等等。 嗯， 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啊，16周岁以下的居民，二代有效身份证的期限为5年，16岁到25周岁的有效期为10年，26周岁到45周岁的有效期为20年。那么46周岁以上的为长期，也就是说，比如你是1991年出生的，如果在16周岁那年，也就是2007年办理了第二批啊，第二代的身份证，那么你在身份证在2017年，就10年以后的2017年即将过期，以此类推，92年的将在2018年过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需要换证，应该及时办理了，不要错过时间。珊珊的没有过期吧？ 没有，我是，嗯， 就是你的是20年，40年的那种是吧？ 啊，我是20年的那种。 就是说你是26周岁到45周岁。 90年出生的嘛？ 啊， 20年的那种。 我是到， 那为什么现在那个身份证变成了5年啊？就这么有效期这么短？ 因为16周岁以下的居民的二代有效身份证就是5年，因为会变样子嘛。 哦， 对，就是可能 长得快， 而且你像整容也这么盛行，对吧？ 嗯， 就可能会变，有变化，所以说， 哦，这么回事儿啊？ 对，因你看到46周岁以上的就为长期了， 人基本上就定型了， 对 吧？ 所以说就。不需要办了。而我的 朱古力豆说，sorry 啊，朱古力豆说，我看了一下身份证，要到2034年，是因为我是80后吗？ 嗯， 啊，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可能就是你是83年以前的，嗯，83年以前的。 他说我是1983年的，怪不得没有我的事儿，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我的身份证我看了一下，确实2018年到期，就是今年的10月份。 嗯，哎，83年的人的身份证为什么是日期这么长啊？ 83年的啊，2017年的话，应该是34岁了。 34岁，对。 嗯，34岁应该是在26周岁到45周岁的有效期为20年的话， 啊， 嗯，那不排除他。 他在2034年，也就是你的身份证是 刚刚办的， 2014年办的， 对， 刚办的， 嗯， 哦， 所以说就不需要错过了。 恭喜！ 而且确实很麻烦，因为我看了一下，如果你要不更换身份证的话，支付宝、微信这些你需要这个走钱的东西， 都是绑定的， 对，马上就会失效。 哦，是吗？ 对，所以还是要提前去补办一下这个身份证。 多谢张月的提醒啊！ 嗯， 我看到了这个朱古力豆还说了说，我觉得做粉丝还真的是挺好的，隔着屏幕似曾相识，听主持人谈笑风生，跟主持人互动八卦。嗯，那这个今天说也挺好的，有时候可能是习惯了就好了。 这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咱们刚改版吗？ 啊， 最开始还有一些不适应， 啊， 现在习惯了，觉得青年说也挺好的。你看我跟你们讲，我们这个节目就为什么会好不了呢？是因为主持人都听不懂表扬。 对，因为 说完青年说挺好，主持人说什么意思啊？ 嗯， 我就不接了，我就接着说事儿吧，你看行吗？ 不行， 我累了。 少爷老不跟我聊天， 我累了，我累了。 你们跟我聊，你都跟我聊天。 是 我是个特别需要互动的主持人。嗯，我搭档老用电乐以及好，我们来听下一条资讯来回复我。 嗯，来。好吧，来说说上周五到一月二十一号，北京市民可以在网上投票决定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项目了。那么这次初选的民生项目有28种，其中有几个大家听听，非常确实非常实用，比如通过手机 APP 实现不用带公交卡就可以乘坐公交地铁和挂号看病，还有就是新增30000个幼儿园学位缓解入园难的问题，以及地下人防空间提供10000个停车位等等。那么这些事儿呢，市征集办表示，市民投票结果将作为调整确定这些项目的什么时候开始办的重要依据。因此啊，对大家息息相关的这些民生问题，建议朋友们不妨登录首都之窗的网站，对自己支持的项目投出一票，以便这些项目很快的落地。 哎，这个事儿是挺好的。 哎， 你看，像比如说28种，刚刚那个备受大家关注的有几个呢？一个是通过手机 APP 实现无卡乘坐公交地铁挂号看病，新增30000个幼儿园学位缓解入园难的问题，第三个是地下人防空间这提供10000个停车位等等。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投票给哪个啊？ 我会投手机 APP 无卡坐公交。 因为跟咱们的这个生活可能还是息息相关的。 对，真的特别方便。你想想，还要去搞一个公交卡，或者说是拿零钱去买一张票，我觉得特别麻烦。 朱莉都说了，说我去这个微信直播间里看看。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微信直播间改名字了哈。我们的微信直播间现在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现在去微信直播间里等你。 好聪明。 等你。 其实希望大家就是在花椒上观看我们直播的，也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上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总监武周彤老师，他给我们这个算收听率、算收视率的时候，花椒没有算进去。 真的假的？为什么？ 真的。今年 不算了吗？ 对，今天开会的，昨天开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收听率和收视率是倒数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的 数目，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对，就是直接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改版后，就由于我的参与，然后直接导致，就我觉得吧，挺牛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当一个节目改版以后呢，如果还能留下的朋友，真的是真朋友。 没有微微一笑，当年那个就是早间的确还是养了一阵儿的。到后面早间就是虽然是早上那么早的时间，但是收听收看应该还比较活跃。青年说也需要养一阵儿嘛，是不是？不能着急。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叫关爱青年计划。在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板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开车的朋友记住啊，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 开车朋友千万要注意这个，叫什么啊？小心开车。风云大长今说，哎呀，咋都是新人啊？水水他们去哪儿了？你不记得我是谁吗？ 就因为可能珊珊换了位置以后，大家感觉就是，感觉，不一样了啊！ 风云大长今，你不记得我是谁吗？特别伤心。但是水水的确不在青年广播了啊！对，这个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不要再怀念他了，或者怀念他，不要伤心，可以关注他的微博，叫做这个你可以叫我水。朱古力都说公众号去哪儿了？公众号改名字了，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不叫982魔力工厂了，你找一找好不好？没有帮你取关。 好，时间有限，我们接着还是说消息啊。来说说三里屯文化周活动，昨天开始启动了，将持续到21号。那么在三里屯文化周这个活动当中呢，会有三大主题，分别是摄影作品展、体验式文化讲座和创意文化市集。其中摄影作品展位于三里屯的红馆内，全部展品都来自于三里屯时尚文化摄影大赛中获奖的优秀的摄影作品。体验式文化讲座中呢，将推出一系列的讲座，在讲座中呢，很多的讲师们不仅会为市民们讲解相关的文化艺术历史，还会现场提供体验的机会，让市民们亲身参与。在文化周的活动中，人气最高的啊，无疑是创意文化市集。本周末的时候，来自三里屯地区的特色店铺和明星店铺将为现场的观众提供各种创意的小礼品。 整个三里屯文化周都是在三里屯区域来举行，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啊。 嗯、 这个活动将持续到21号。 嗯，好玩好玩，去三里屯的时候可以顺便看看文化周的这个情况， 嗯、 是吧？ 嗯， 来吧，继续来看，想问大家明年是什么年呢？有没有人是本命年呢？明年是狗年，狗年在即，30种名犬亮相北京野生动物园。 嗯， 这个月呢，不仅文化活动很丰富啊，动物园呢也举办了狗年的特别展示。农历新年即将到来，1月下旬前呢，北京野生动物园陆续引进并展出了犬科动物30多种。那其中比如说像北极狐、雪狐、巧克力狐等等都是首次展示。 嗯、 那同时呢，野生动物园还开展狗年说狗、狗年画狗、狗年寻狗的互动活动。 嗯，游客只要到了北京野生动物园，在不同主题的展示区域，可以向专家学习如何看犬科动物啊，并描绘自己心中的生肖狗年。此外，寻找犬园犬科动物还能赢取丰富的奖品。而在2月初到正月15期间，2月初正月15就是过年那段时间，大家还可以再次体验滑冰车、逛庙会等等活动。这地儿啊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千万别走错了啊，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狗年说狗，狗年画狗，狗年寻狗。 哎，就是你记得那个去年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去。 去年的时候有一张海报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兔和那个猴子好像他们两个一个挥挥手、嗯、一个是一个 啊，就是再见然后我来了的意思、 那个 就是我接棒了的感觉、 嗯、 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会很喜欢狗狗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个活动感兴趣、 哎、 因为我从小没有养过狗，所以就也不知道那个跟狗狗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朱古力都说水水是对的，我应该找个少年广播听一听，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朋友们坐好了，这里是青年说好不好啊？行吧，找个少年广播去听吧，其实这也差不多。 再来说说一个和孩子们有关的事儿吧。冬天的时候，这个冰雪活动是非常必不可少的。2018年的国际儿童滑雪节将于1月21号在世界雪日当天开幕。那么这次中国区的活动主会场是延庆区的万科，这个石经龙滑雪场啊，这它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滑雪的对吧活动啊，而且是在1月21号的世界雪日当天，相信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在这儿等着大家吧。 哎，对，我前两天刚去完南山滑雪场。 好玩吗？ 啊、没滑。 干嘛呢？ 喝酒。 就看别人滑呗。 没有，我去晚了，我就只赶上了喝酒。 哦， 本来也没敢滑雪 啊， 去南山滑雪场喝了场酒。 这个周末我们还说想相约去滑雪。 嗯，去了。 如果滑完以后有什么精彩的这个活动或者好玩的事儿，回来给大家分享。 其实今年滑雪季还没有开始、嗯、一个是因为这个北京还没有下雪， 哎， 大家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我要滑雪的感觉， 对， 氛围。然后呢，那另外呢就是最近呢大家可能生病的人比较多，嗯，然后又有感冒的又有发烧的，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很想动弹出去蹦到滑雪了。 嗯， 再过一阵儿大家身体好了，再加上这个天气啊慢慢的开始降雪了，毕竟现在全中国好像只有北京没下雪了。 嗯， 大家可能就会这个滑雪的热度就起来了啊。 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在北京市属的一些公园的哪些地儿可以滑雪吧。你像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的10多处冰雪活动场地将会相继的开放，包括颐和园、北海公园等等传统的这种冰雪活动的场所也都有这个新的活动给大家啊。记住啊，像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包括颐和园、北海公园等等这些地儿都是有这种冰雪活动的场所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啊。去就在市里边，如果说是不希望玩的太大太远，这些地儿都可以玩。 哎，对，汪鹏程这个还是挺关心人的。他说昨天晚上又喝了吗？我昨天晚上没喝。他说还打哈欠呢，但是看看今天没有擦鼻涕了，问我感冒好了吗？哎呦、嗯、但是大家能听出来我声音有好一点吗？好像就是到这会儿又不太好了，因为一直在说话也没有休息。但是刚刚我很感兴趣的是张悦分享的这个和冰雪活动相关的资讯哈。 嗯、 这一季冰雪季有一些项目听起来真的挺好玩的，颐和园、北海公园，这个雪地项目有什么呢？雪滑梯、 雪地碰碰车，还有竞技性较强的雪地坦克， 想想都开心， 雪地摩托，还有这个雪地香蕉船、摇摇车等儿童雪地项目，我还是真的挺想玩的， 想想就开心， 对 啊， 真的要去啊， 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我想玩雪地香蕉船， 然后回来让珊珊拍一张照片给大家分享， 搞、搞起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湖南师范大学的韩雪，来看看韩雪在宿舍里，没在宿舍啊，在这个图书馆里又发生什么事儿啊？虽然我们的这个连线不这个有点问题，我们直接就是对着话筒来，韩雪。 哎，大家好，我是湖南师范大学大三的学生，我叫韩雪。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哦，是的，我今天没有在宿舍里，但是这也不是图书馆。月哥，猜猜我在哪里？ 我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实习的公司吧。 哎，有点这个意思。这个是我们湖南师范大学提供给学生的创新创业基地。哎，我今天是一大早来到这边，哎，也是在这边进行一个复习。 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吧？等一下啊。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主要就是给学生创新创业用的，然后有很多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哎，都是大学生，都是我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 哇，那是就是自己在创业吗？还是说是跟着这个公司的老板在这个地儿创业？ 没有，这个就是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地方，然后学生如果你有创新创业的项目，你就可以申请入住进来。 哎，对，就是孵化一下校园里面的这个创业项目，对不对？扶持一下，提供办公场地啊，一些就是这个扶持的政策。 哎，是一个孵化基地，所以说这里环境也很好，然后又不冷，我就过来这边复习了。 那湖南师范大学这个整个创业氛围怎么样啊？就是有多少同学真的在创业，入住了这样一个基地呢？ 哎呀，这个创业基地是今年刚刚成立，在一成立初就有60多个项目想要入住进来。但是由于这个地方的空间实在是有限，所以说现在应该是有20个左右的优秀项目，哎，已经成功入驻进来，并且很多已经公司化运营了，收入也很可观。 哇，好棒！你竟然能有地方给你自习，这么紧俏的一个场地。 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也入驻进来了，所以我在的就是自己的办公位子。 哇哦，介绍一下你的创业项目吧，你在的创业团队是个什么样的团队？ 因为我本身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嘛，所以说有很多同学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想利用咱们新媒体啊，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来展示出一些想法，制定一些你需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成立了一个传媒的工作室。 哦， 对，然后得到了学校的支持。 哇，现在这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就感觉很火呀。 因为大家确实是有想法有活力嘛，然后学校又很重视。 那这个这个场地基本就是学校来负责的这个费用吗？来支持大家吗？ 是的，全部都不需要我们付租金以及水电费，都不需要。 哇，太棒了。好吧，韩雪，希望你这个学习顺利，工作顺利啊！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及时连线，好吗？ 好，一定会及时分享的。也快考试了，我要去复习了。 加油，加油，加油！ 好，再见，韩雪。 拜拜。哎， 其实这个时代的确在改变，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大学生的扶持政策，对于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进行一些帮助。然后包括有很多学校都有创业的基地。如果同学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可以带领团队入驻自己学校的基地。这个时代在改变，也希望我们自己发生一些改变，去拥抱这个时代的变化。改变在发生，这首歌送给大家 ，Everything has changed。 change is coming, your change is coming, coming, yeah. I see it coming.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青年说》板块，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进入到了九点钟的时候，进入到了我们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北京市第三中学的副校长陈海东，陈校长，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陈海东。 陈校长呢，这个八点半的时候早早的，八点半的时候早早的就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个一直等着这个九点的时候和我们这个青年朋友进行一个交流啊。 校长来的就是早。 我们是从1月1号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北京青年委员的访谈的特别节目，今天也已经走过了十个吧青年委员了。 对。 今天邀请到的陈校长是我们教育界第一位来到的青年委员，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来，陈校长。 大家好，我是陈海东，来自北京三中一所西城区的中学。 你看特别朴实，来自北京三中一所西城区的这个中学啊。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陈校长，三中跟四中有什么区别啊？ 三中是三中，四中是四中呗。 这个三中跟一中 对不对？这有什么区别？你说北京青年广播和北京交通广播什么区别？ 三中这个跟一中又有什么区别啊？先给我们讲讲这三中有哪些历史吧。因为每个学校肯定有自己背后的一些故事。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三中。但我不是在北京读的书。 那是哪个三中呢？ 是山东省枣庄市第三中学。 很亲切呀， 很亲切， 听着很亲切。 三 中呢，应该说是一个，一所老校。建校 我们学校也是。 建校是1724年。 嗯， 在雍正二年的时候。 好老，这历史好悠久。 对，它是到现在建校294年了。当时呢，建校它是叫清朝的右翼中学。 哦， 只招收呢八旗子弟的学校。 哇哦。 嗯，大概在1902年的时候， 嗯， 叫改成了右翼中学堂。 嗯， 然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的时候就叫京师，公立第三学校。 哇，那它其实和京师大学堂是一个系列的喽。 这个我没有考究，我还真说不准。 哦， 嗯，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京师第三学堂了。 对，它叫做在1912年就叫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 你看，就说明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三中已经是三字辈儿已经出来了啊。 对，然后在解放以后1950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北京市第三中学。 哦， 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学校里有没有一些这个诞生的比较优秀的学生啊？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从老师这而言有一个代表人物， 嗯， 从学生这而言也有一个代表人物， 哦， 应该说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啊， 老师这一块我想，两位老师知道曹雪芹吗？ 哇， 应该说从三中的历史考究的话， 曹雪芹是开玩笑，吓着校长，你是哪个三中毕业的？这么没有文化？ 曹雪芹先生呢，是大概在乾隆10年到15年的时候， 嗯。 是在三中供职， 嗯， 据说是在这个期间，酝酿了《红楼梦》的前80回。 哇， 当时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名称叫“色夫”， 嗯， 就是师傅的意思。 嗯， 其实好像细意考究的话，就是做类似教务的工作 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他的名字是色夫还是 叫就是古代的时候对于这种称呼才叫色夫。 嗯， 然后。具体这个是他是做什么的？ 陈校长可以把那个话筒对的准确一点。 好好好， 哎 ，OK， 嗯 啊，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据说是应该是做教务那方面， 嗯， 现代教务的这样的工作的。 嗯， 啊，这是老师，校友呢，我们是最有名的校友就是老舍先生。 哦， 老舍先生是在1913年的时候1月份是来到三中就读。 啊， 哦， 所以这是两个。学校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学校这块也 冬季一定要住北平， 啊， 是老舍先生的文章是吧？哇，原来是在三中写出来的。哎，那我觉得很有趣啊， 就是，应该是三中老师教出来的。 对，三中你看这个，像这个，不管是明老师还是著名的校友，都是文学界的校友，就说明可能是在这方面的历史悠久，特别的悠久，然后底蕴特别的深厚。在整个三中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就是，这方面还是确实培养出了很多， 嗯， 文学上的，还有包括艺术界的， 嗯， 马季先生也是三中的校友。 啊， 哎呦， 啊， 嗨，人呢？您说的是马季先生啊？ 就是，其实这样一看，我感觉就是整个三中的历史，如果从清朝来开始算的话，其实文化底蕴非常的 对。 对， 这个 1724年嘛， 对，建校294年， 嗯，它是一个文科这个注重的多一点，还是理科注重多一点的学校？ 嗯，应该现在还是比较均衡的， 比较均衡， 对， 综合性的中学哈， 嗯。但是确实，三中这种厚重的历史带给我们的老师们还有学生们，确实真的很多， 嗯， 很多这种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吧。 是， 嗯， 是。 有机会，也请两位主持人可以到三中来。 一会儿就去吧，您一会儿还要回去上班吧，反正我俩下班了。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历史悠久给人的那个影响，它是一种特别无形的影响。 对， 嗯，就跟着中华民族是5000年的历史一样，而且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在于我们从来没有断过， 嗯， 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对， 就一直有人在延承，然后在传承着这种历史和文化。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就整个中华民族还是非常团结的，然后有那种精气神在。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如果想问校长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直播间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嗯， 我看到在那个花椒直播间有两个主播特别特别逗， 嗯， 就是你知道咱们刚才不是播了一首歌吗，在那个迎接校长的时候，播完歌之后 FM945 主播养帆说英文歌，交通 FM954 说英文歌，海南音乐广播945频道说英文歌，你们是自动识别吗？然后立刻回复朱古力豆说张悦还是很帅的， 嗯， 适合玩摇滚，嗯， 然后问我平时吃早餐吗？ 啊， 这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节目经常播首歌啊， 哦， 啊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 嗯，啊，我们还是抓紧跟这个陈校长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啊， 嗯， 啊，这个早晨上课的时候不能随便的这个跑题，知道吗？ 说回来就回来啊，对不对？说回来就回来。 嗯，陈校长先跟我们说说，就是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高中的这个孩子们啊，

这旋转圈不可思议。而且当时我们也请了教练，教练讲就是你们预估一下翻越这个壁野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孩子们刚开始说一看39个人所以2个小时，因为有男生有女生，有胖的对吧，有体型稍胖一些的，也有这个稍微瘦小一些的。 嗯， 那教练说你们再大胆一些，你猜一下时间。有学生说到1.5个小时，然后后来又说到1个小时，然后教练说好，现在按照你们说的，我们讲完要求以后我们开始计时，你们看一看最后一个人翻越上去以后需要了多长时间。 嗯， 结果39个人除了个别身上有伤的没伤， 2分钟， 2个人， 这 那是飞上去的， 集体飞， 15分钟多一点。 哇，就是团队的这种力量还是很 对，真的是 怎么翻啊？39个人怎么可能15分钟翻 过去呢？他可能是这样彼此这样接 力是吗？ 对，他是前面有2个人要做人墙的， 嗯， 就是要。用 阶梯那种感觉， 对，阶梯是这样，趴在这块，然后呢，后面的学生踩他的腿，踩他的肩膀， 一点点上。 然后第一个人必须是臂力比较好的， 嗯， 然后跨上这个最上够上上沿以后，用他的臂力跨住那沿，然后上去。 嗯， 第一个人上去以后，第二个他就在上面能辅助别的人去接着去翻越这壁野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往上走。 得落3层才行吧？ 一般2层就差不多，2层差不多，因为4米2的话，他有一个伤的人员。高一点的男生的话，再起来，再给他们又人再拖一下脚，基本上就够， 差不多够了。 但是最难的其实还是最后一个人。 对呀， 就最后一个人 得上面的人拽他才行。 对，我们当时也很困惑，说最后一个人怎么上去？ 嗯， 后来教练告诉我们的一种方式，就最后一个人其实要求真的也挺高的。 嗯， 他是腿卡在壁野墙的上面，膝盖的卡在那儿，上面有人按住了膝盖，他倒挂下来。 啊，对。 然后把他抓上来。 对。把最后一个人抓上来，所以最后一个人上去的时候，他也要求是臂力比较强，身体协调性比较强的。所以这样的话，最后一个人上去，39个人在上面都上去的时候，那种欢呼声，这种激动的感觉， 我听的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是这样， 真的。 其实如果这39个人不团结在一块儿，各爬各的，谁都爬不上去。 对， 就必须得是大家一块儿齐心协力才能爬上去。 特别是在爬上去以后回来再进行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更是让人感动。 嗯， 大家在分享的时候都提出来一个，就是做无私的做那个基座的人，就是最后让人去踩着肩膀、踩着腿往上爬的人。 哇， 一句怨言不去说，因为有的时候在爬的时候啊，实事求是的讲，他手忙脚乱的时候，可能就不踩肩膀了。 嗯， 为了一不小心就踩着脑袋了， 真的 是对对对对， 确实很疼的。 嗯， 但是这些人就是甘在，默默地站在这儿。帮助同伴去翻越这个壁， 我感觉这样的体验以后肯定对团队就对这种 真的 收获一个你们，人家是高 啊， 打住，人家现在是高中也好嘛， 哎，高中生谈恋爱的吧，老师， 这个咱们打住啊，你这个打住， 不能为什么不能谈吗？ 这个来，陈校长，我们再来说说如何啊，这个学生和老师之间 是为什么呀 建立 高中生？我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男生就是会比如表达好感啊，会同班同学都在一起的呀。高中生谈恋爱的现象挺多的吧？其实 现在应该说还是不少的 啊。 嗯，那一般怎么整呢？ 从这个一个人的发展阶段而言，到这个15、16岁、16、17岁这个年龄阶段，就会对异性产生这种浓 重 的感觉， 对呀、 正常的。但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对这种感觉他处理不好，就是导致自己的情绪波动啊，受影响比较大。 是，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还是引导学生就是正常的能够去处理好这些事情。 对对，我上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喜欢的男生，我上初中就喜欢男生，但是我就一直坚持没有谈恋爱。后来我就考上了北大，是不是很正能量的鼓励？ 哇，这 很正面的鼓励。 把你请到我们学校给孩子们好好讲讲。 真没谈，我觉得别耽误学习嘛，是不是？ 对，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我喜欢那个男生在高考之后还跟我表白来着， 哇， 你说这是 就是在考卷上表的白是吗？ 那他还能考好吗？就是现在的高中学生，我觉得因为可能跟我们那时候也不太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是会有点，比如说跟老师相处啊， 对， 可能会没有那么的自在。但我觉得现在的

但是现在其实不是这样了，就你面对这种各方面的这种环境的时候，你要具备多种的这种 对 这种知识， 嗯， 你才可能就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能量，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学好数理化，你的这种历史，你的这种地理，你这种语文，你这种表达人文的情怀，它也要去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它对于高中的定位就不是像以前似的为大学输送专业的人才， 嗯， 而是一种基础教育，是一种通识这种素养的培养了， 嗯， 那这个时候文理分科的问题就会不像以前是那样凸显了。 嗯， 但是文理分科可能猛的一提出来不分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太能理解或者接受不了，这可能跟大家长期以来这种认识的惯性有关系。 嗯， 但是从国家的发展需求上看，从个人的成长上看，确实现在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变化。 嗯， 而且呢，不分科将来对于学生的发展的选择会更多元了。 嗯， 要把你分科的话，学文学理，其实像最早的话，现在还好一些，文综理综这儿。像以前的话，你学文，你学文科的考的考试的那种专业就那些， 嗯、 学理就那一些、 嗯， 你很难去跨越的。 嗯， 但是现在呢，虽然说有些变化了，但有一些还是不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是取消文理的话，那你选择那种路径就不会再。高中的时候很早就定型了， 嗯， 而且有更多种可能性，就选择面更广了、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好像那个文科的那种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挺大的， 啊、对对对。 嗯、我觉得我个人就缺了一点那个文科的教育。 珊珊，你是 我是理科生， 我也是理科生， 因为聪明吧，可能。 我也是理科，我也是理科生， 我也是理科。我跟你说，我其实这个真是高中的时候，没有没有，就我反正我感觉我切身体会，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文科理科。 都差不多是吧， 没有我不懂 啊、 哦，真的不懂，都是听老师说， 嗯， 然后听这个上一届的师兄说、 嗯， 或者听这个家长说， 嗯 啊，反正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就觉得文科好，为什么？因为文科的女孩多， 啊、漂亮， 就是很单纯那个时候，但是结果最后 抓不着，这种人抓不着，我告校长，他因为文科姑娘多，他才选的那文科。 结果呢，就被一个师兄就一句话，我就选个理科。 嗯、 他说什么呢？他说，男人就应该学理。 啊、 嗯，当时我就一想，那我就报理科。 啊、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根据自己兴趣爱好。 还能再盲目一点吗？ 真的、啊， 就是选的还能再仓促一点吗？ 你这个选择这个理由是比较奇葩的。 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其实有点调皮，就是特别不爱背东西。嗯、然后我在山东那个上的中学嘛，我是山东人、嗯。我们那时候教育吧，就是那个文科，就比如政治、历史、地理啊，真的要背好多东西啊。 嗯。 然后我政治、历史老师就恨铁不成钢，恨铁不成钢到什么地步呢？就每次上课之前把我单独叫出来，说你在这儿给我背，因为他不看着我背，我就不背，你知道吗？嗯、然后那时候地理老师罚我抄卷子，连那个什么什么第二次期末考试这几个字都得抄。 是，其实那个时候，包括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文理分科的时候，也是到高二，那个时候选择其实很多还是很盲目的， 对、嗯， 就并不清楚学文学理到底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 嗯， 就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别人的建议。还有自己看自己哦，这科不行，那我就回避这科，我就觉得选那科， 嗯， 去这样去想，而没有真的说从将来自己的专业发展角度去考虑， 嗯， 而且很多学生现在的学生文理分科的也是这样，找老师咨询，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看他的情况，学习情况来看，可能你这科要相对强一些， 嗯， 然后那科要弱一些，你选这个可能更好， 嗯， 是这个角度，但真正说文理分科的这种出发点，应该是从自己的兴趣、 嗯、 爱好。从你现在行业的专业发展去考虑， 对，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还是做的不是很好的， 嗯 嗯，在这一方面，所以他取消文理分科的话，这个方面就可能会慢慢的有一些调整和变化。 嗯，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每个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的时候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畅聊青春奋斗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三中的副校长陈海东，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高中啊，这个包括他自己人生奋斗中的一些趣事，或者和给我们青年人一些建议吧。啊，我们先进一个整点的广告，广告回来以后是一首歌，歌完了以后我们继续和陈校长一起聊一聊青春的事儿。 送大家一首来自凡凡的小娃娃，祝各位小娃娃都能够学习好好，而天天向上。 稍后见。 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

压力特别大， 对， 双休日基本上就没有， 对， 嗯，所以这块呢，我建议还是选择性的来让学生结合学生的兴趣的出发点， 嗯， 去考虑， 嗯嗯嗯， 选择性的报一些，但是不要那种铺开面儿。这是整体把学生的所有的时间都占据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确实学生成长压力很大，他就会觉得没有时间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衍生一些其他的很多问题出来， 嗯， 那我该做事情的事儿我就磨蹭， 嗯，哎，是 是这样的情况就随之就出现了， 对， 所以并不一定把时间都占满了是最好的， 嗯， 有时间让他们去玩去放松，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经历阶段。 Work hard, play hard，就是对吧，好好学好好玩嘛， 对，嗯，就是会玩也会学，这是两个事情都很重要， 嗯， 如果他只会学不会玩，将来其实走入社会的时候他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对， 怎么讲，就是那种书呆子型，就是你没有这种很灵活的这种应对各方面这种压力和挑战的这种， 嗯， 这种经历， 嗯， 和这种成长的这个过程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客观的看待一些事情， 是是是， 啊，当然有些情况确实现在也有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出现， 嗯， 这是不回避的问题。 嗯， 啊，我们也聊聊陈校长小的时候吧。 对， 陈校长，您小的时候是不是边学边玩，还是一直玩？嗯， 那个时候跟现在还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那个时候学生的成长，他的各方面这种环境啊， 嗯， 还有学习所获取知识的这种， 当时是在农村。 农村 啊， 是在农村， 是在 昌平， 昌平 的一个农村，因为父母也是农民。在家里面种地为生， 嗯， 是这样的，所以也是一直从小学在农村的一所小学，昌平区，现在是昌平区了，以前昌平县， 嗯， 兴寿镇兴寿村， 哦， 是在这一块儿，在小学是在村里面小学，中学也是在村里面中学上， 嗯， 到高中的时候是考到了县城的， 嗯， 昌平二中， 嗯， 在那块儿是上的高中，所以当时小的时候家里面经济条件应该说也不是很好， 嗯。 那个时候呢，但是它的整体的这种氛围，不像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嗯， 所以那个时候，每天放学完以后，也是先写完作业， 哦， 然后就是基本跟周边的伙伴能去玩一玩。 嗯，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还是一步一步，等于是考上来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当时也是有几个选择的节点，一个是在初中考高中的时候。 嗯。 因为从家里面人的想法是想让我上中专， 嗯， 因为九几年的时候中专还是比较普及的， 嗯， 而且家长特别是农村的家长，他希望你的孩子考一个中专，有一技之长， 一技之长， 而且能早工作， 嗯， 这样的话为家里的经济能够早 没错 贡献一份力量， 嗯， 是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自己呢，我还是想上高中， 嗯， 就是能够在求学路上能走得更远一些。 那时候学习好不好？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不好能当校长， 是 没有必然关系。 嗯， 所以后来呢，当时也是做了家长很多工作， 嗯， 但是家长还是毕竟从家庭的情况出发，也是有一个机遇。当时那个时候，昌平这是第一年招收，叫高师预备班。 哇，这真的是一个机会。 高师预备班， 嗯， 就是你读高中的纯高中的课程。嗯，而且呢，在高中三年享受师范生的待遇，就是每个月有一定的经济补助。 嗯， 但是你高考的时候，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所以叫高师预备班。 嗯 嗯, 嗯， 当时我是报的这个高师预备班这个志愿，后来就是上了高中，考了师范大学，首师大，然后这样的话一步步走上现在的这种工作岗位，成为老师。 哇，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感觉履历上，就是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当上了这个，至少是学科带头人，后来是，是副校长， 对 对吧？ 2010年吧， 2010年，七年前您多大呀？ 32吧， 32岁当上三中的副校长， 好年轻啊！ 真的好年轻， 哦， 就是肯定有很多这种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青年人。 也谈不上经验吧，我觉得就是这样。首先呢，是从自己参加工作以后，有一点很重要， 嗯， 就是踏踏实实做好积累， 嗯， 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 嗯，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因为你只有把你的这个本职工作做好了，你才可能在本职工作基础之上能有更多的思考， 嗯， 对吧，能有更多的这种想法能迸发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一定要把眼界打开，把格局打开，多学习，多思考。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在这个奋斗阶段他只是低头做事情，就是我把我的自己的工作做好， 现在的事儿做好， 很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低头把他的一二三四的几件事情做好的时候，那他可能还有些欠缺的东西，就是你要抬头，你要看一看你前方的路，你要去不断的积累。当你站在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再看你回看你以前我的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突然间就豁然就明白了，以前的事情我这样做其实还可以更好，而且我还有哪些地方我可以再做努力跟提升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人这种眼界和格局的问题，然后有眼界有格局的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特别是这种学习后的思考。我觉得有的时候思考这块很重要，就是你把你以前所做的事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一个梳理，梳理的过程当中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哪些地方觉得做得还是不错的，别人也认可，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自己心里清楚的时候，那你就会对后面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有信心，而且呢也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好的这种挖掘和发展。所以我觉得这种思考力也非常重要。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时间，其实从我自己而言，我工作应该说也有几个节点。一个节点呢，就是刚工作的时候因为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名老师，他的这种角色的转变挑战挺大的。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就他从理想回到现实这种实际工作的时候，他觉得落差很大。所以我刚开始工作的第三个月的时候觉得很烦躁，觉得现在这个工作是怎么这样的状态，就跟自己理想的这种情况不一样，就有这种烦躁的状态。但是烦躁状态过后大概是有这么半年的时间吧，就觉得慢慢适应了，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就觉得游刃有余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心就静下来了。但这个过程也是自己不断的学习，这块的积累慢慢达到这种状态。然后这个阶段过渡以后，大概过了四五年或者五六年吧，这个阶段又一个困难出现了，就是同样的事情，因为当学校老师有这个特点，就是你的学生永远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 就是这样会觉得慢慢就枯燥了， 对， 没有兴奋点， 对，就是三年一循环，你就会觉得第一年教你很兴奋，因为你觉得很多都是新的，面临新的挑战，你就会觉得这种很兴奋，面对挑战我愿意去突破去什么，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老是用往复的重复的那种，就会有瓶颈，就会枯燥，枯燥的这个导致就是有些迷茫，就到底 我其实特别心疼高中老师，你说他们还不是一年往复循环的那个感觉，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一个人带好几个班，你知道吗？ 对， 比如今天一天讲好几遍，都讲一堂课， 这也是这个 从头讲到尾， 对， 然后每个班都讲的还一样，就是 真的是枯燥。你说咱们这节目让咱们再播一遍，是不是也怪累的感觉？ 真的有这个问题。有的老师教六个班，那一天六节课的话，这个课堂内容上要重复六次。当然，可能根据不同的班，它的教学方式上会有一些微调。 对， 但是那也是比较挑战 的，重复就特别枯燥。 您继续说，陈老师。 所以到这大概五六年的时候，就觉得有这种枯燥，觉得是这样的话，那循环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但是后来2011年的时候，从我工作上是一个节点，也是参加了一个德育的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呢，当时一名老师叫朱红秋老师给我的这种启发还是很大的，就是让你突然间这种思维打开了，因为那个时候2011年我已经做德育副校长的是第二年，那个时候觉得工作太多了，就是觉得是疲于应付，就是感觉很累，这种身心都是很疲惫的那种感觉。但是上那班以后突然间让你明白了，就是你做这份工作，做教育，做德育到底是要做什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就突然间感觉你跳出来这个包围圈了，然后回过来再看你所的工作的时候， 突然间就明白了，就应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就感觉身上的包袱一下就卸下来了，卸下来以后，然后这种思考的这种能力也伴随着自己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 嗯， 所以现在面对一些新的挑战，我这人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挑战。 嗯， 所以这两年从学校德育这儿做了很多的这种突破的工作，就刚才我讲的一些拓展，包括刚才也跟您咱们休息的时候说的那个白河春运，就带着学生，以前带着学生去做春游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拉去一个植物园， 嗯， 然后参观一下， 然后野炊一下， 对，野炊那还是好的，刚开始没有野炊，参观一下，然后回来返回的路上跟学生讲啊，你们回去每个人写100字的这个 感受 ，现在就变了，就是带着学生们去，真的是那种提升自我的这种能力的那种训练，并白河穿越，4月底，水还是很凉，但是学生要整体团队穿过这个白河，要7-8次的这种穿越，趟着水过去，深的地儿能到我的腰这儿，到我的腰这儿的话，到有的学生就到胸部的位置了，有的地儿水很急，但是学生必须拉成人墙，穿越过去，穿过去以后，最后找一地儿没过早饭，就学生这种体验，他是。比你在课本上教一个内容他的需要深刻的多得多，而且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他很多内容他会记一辈子。 嗯， 再有就是现在就接下来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吧，给学生做这种职业体验，就带着学生高中学生从高一的时候开始走进一些企业，能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一下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什么状态。那这个出发点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毕业的学生，因为现在也传递很多信息，就是你高中这儿一定要努力，你高考完了以后上大学就轻松了，但是他真的是努力完以后到大学其实不是那样的样子，其实大学的学习他也是很有挑战有压力的，但突然就浑浑噩噩不知道做什么了，这原因产生原因有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原因，还有一个他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 所以我们想从高一的开始让他通过这些职业体验的话能够锻炼他那种能力，把他的目标能够提前定下来，这也很锻炼人能力。我们在职业体验之前是要进行面试的，就是学生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进来，我们请这个职业这个进职业这个公司企业的公司过来当这个招聘人员，有一个老师在这儿， 是真的有点情景在线的感觉啊， 是这样， 嗯， 然后学生问学生问题，我们有的学生真紧张，当时也跟老师后来说以后，我们也觉得挺什么的，就是学生进来以后他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忘词儿了，因为他是背东西，然后忘词了以后跟老师说，老师我能重来一遍吗？老师说没问题，孩子你别紧张，说老师我能从进门开始重来一遍吗？叫他走到门外面，从开门进来再重复一遍，就从那个角度上看，就是孩子这方面的能力的训练他是很缺失的，所以通过这些学习，通过这些思考和这种实践，就我发现现在真的是作为教育而言应该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然后从多元的角度让学生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仅仅会抱着几本书把这几本书的单词或者课文或者公式记住了就行了呢，因为将来走入社会他凭着这些的话他是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对， 特别是学生咱们现在工作也是这问题，大学学的内容你发现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多用不上，学生也会这感觉， 是， 所以他从现在阶段他能够更多的积累一些东西，能够把这种眼界打开，能够提升他的这种综合能力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这也是自己在通过学习的时候突然间的一种也是一种新的认识吧。 对，我觉得陈校长他其实从他自己整个奋斗经验来说还是有很多关键的节点的，就每一步的话都有自己的成长和体悟哈。咱们这样吧，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剩的也不多了，最后再让陈校长简单的总结一下，给听我们这个青年广播青年说的朋友们一些建议，青年人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生活，或者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这个人生， 包括自己的感悟也可以说一说。 对， 时间不多了。 好的，应该说今天也非常荣幸能来到我们这个直播的平台，在这儿也是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吧，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我觉得首先的一点，面对这种新的环境、新的挑战，首先一点，自己首先内心当中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梦想，就我将来真的想要做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动力。另外一个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听、多看、多学，把自己的眼界打开，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格局。因为这样的话会让你站在更高的平台去思考一些事情。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自信， 面对挑战的时候不要退缩，而是要迎难而上，这是自己的一种锻炼，就是现在讲的逆商。 嗯， 这个很重要。再有一点，我觉得是要有思想。 嗯， 就是平时的时候要多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你才能跟别人交流，能够去带领人影响人，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别人成长，也能促进自己的成长。嗯，最后呢一点就是一个人内心当中一定要有这种精神力量。 嗯， 这种精神力量我们讲就是有灵魂。 嗯， 你的这种家国情怀，包括你的这种责任感，这种担当的意识也很重要。其实一个人能量到底有多大，其实很小，但是一群人在这块相互影响， 对， 前面有团队，这种潜能是无限的。 嗯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作为青年人，我觉得应该把握好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这种机遇吧， 好 好让自己能有更好的积累，更好的这种发展和成长。 好啊，感谢陈校长。 谢谢谢谢谢谢。 嗯，谢谢。 好，感谢陈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准时和大家见面。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珊珊。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会和大家如约相知在这里。第一个板块会和大家聊资讯，后一个板块和邀请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些关于青年奋斗的故事。 嗯， 那我们。送上一首 首歌吧， 嗯， 给大家鼓鼓掌啊！别管怎么样啊，给大家经常给自己鼓励 ，applause 送给大家，明天再见喽，嗯， 明天见。 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